花已冷，人事已分，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。千年后泪湿青衫，还有谁在等？而情是岂能无真，为数洛阳城。如你在跟，前世我们跟着红尘，跟随我浪迹

是不会。你是谁，沾染一月清辉？我是谁，喝过一河之水？趁酒醉，双双到人间赌一场是非。下一回，岂不空前相会？ 像个中国遥遥十万八千里，我跟你相遇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是缘分是巧合让你我成为兄弟，是可遇不可求那种无形的默契。 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跨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相交会。 你是谁为我擦刀亮泪？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？风一吹，时间的传说转眼就破碎。哦对，我们尽力而为， 守一回，仗一醉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。 小天地大智慧，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。 收一回，涨一退，清净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。 小天地大智慧， 无极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Hip Hop don't make it jump, Hip Hop don't make it jump, Hip Hop don't make it jump, Hip Hop don't make it jump, Say what? 微人风年读， 今晚基于你一起经历过了多少的血和泪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过了时间，超越了年和岁，面对任何眼泪受过多少的罪，我们也不撤退，一起来把喝醉装满了几个杯，怎么碰不会碎。 要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破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 你是谁为我擦刀亮泪？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？风一吹，世界的传说转眼就破碎。不后退，我们尽力而为， 守一回，涨一退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。 小天大智慧，无极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。 收一回，涨一退，静静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。 小天地大智慧， 无极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浪才知道什么叫真，从尝过甘吃过苦才明白什么叫无悔。知大如会无极两端相遇一对，转眼间就会出现人间。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